Emmène-moi au pays des merveilles. Montre-moi la lune magique. Fais-moi rêver. 月の魔法があなたへ届いた夜、女神たちはささやき、叶うムーンライトマジック。不思議な国のムーンライトマジック。